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于嫣然这人还是胆大，这样的情况下，战报还是一天天往东宫送。严君玉默不作声，凑过去全看了。最后两封在一个时辰内发出的急报，上面还带着血迹和硝烟味儿，说是西戎夺回百昌后又进了30里，已经可以看到碎叶城了。然后东宫才收到消息，说宇嫣然在这次掩护撤退中受了伤，肩胛骨上中了一箭，蒙苍像是一心要为铁勒报仇，对燕北虎视眈眈。就算严君玉胆大包天，这时候也不由得有点慌。他还不像荣浩洛恒他们接触正事，只是每天复盘蒙苍的战局，已经觉得有些心惊肉跳。蒙苍这人天赋太高了，其实兵书谁都会看，打过几仗之后就看天赋了。战场局势瞬息万变，如何在千钧一发之际做出正确的决断，是将才必须具备的能力。而如何在身在局中时还能够拥有俯瞰战局的视角，那是统帅千军的人才有的能力。严君玉每复一次盘，心就更沉一分。他自问，就算是自己在蒙苍那个位置，也绝不可能做出和他一样优秀的判断。而且就算魏如作为前锋，洛恒分析朝局，他也不是蒙苍的对手。这是一次次身临战场才能锻炼出来的能力。蒙苍比他年长，比他打的仗多，最要命的是现在他每天都在前线磨练，很快大周每个将领的用兵风格都会被他摸透。先露怯的一定是燕北，然后是西边的靖北侯。幽州牧虽然老练沉稳，只要两翼被拉扯，左支右绌之下，他一定也会露出破绽，而自己只能在沙盘上追逐着蒙苍的足迹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东宫气氛如此沉闷，用云兰的话说， 要不是殿下还在这坐着，你们恐怕早就被蒙苍吓破胆了吧。 太子殿下的存在确实是给了大家不少信心，光是他面对战报的淡定就让人安心不少。严君玉知道他不是故作镇定，毕竟宇嫣然受伤的消息传来，他还是有点动容的，淡淡道， 也好，他整天逞强，受伤也是好事。 但敖纪却一直没有消息传来，连一句报平安的话也没有，实在让人丧气。严君玉的沮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连聂彪都知道，还逗他。 严君玉，你别哭丧个脸了。过两天春寿，好好玩两天，给我打只几子来下酒啊。 但萧景琰这次却难得的没有纵容他。待天子春寿的旨意下来那天晚上，他在司红堂看信，忽然道， 小严这两天留在东宫吧，猎场没什么好玩的。 严君玉顿时大受打击，刚要反驳，那边洛恒开口道， 春寿祭天有金玉之重，让小严去见见世面也好，总闷在宫里也不是个事。 他从进东宫以来几乎从未与太子意见相左过，一度让魏如十分疑惑， 他和太子殿下看法总是一样的，那为什么还要请他来当谋士呢？ 严君玉还教他， 我们很多看法也一样，当我以后当了大将军，还是要用你做先锋啊。 不过用云兰的话说，是因为太子的师父老叶相是道家的巨擘，恰巧洛恒的底色也接近道家，所以容易相似。他和萧景琰两人成天高来高去，就跟荣浩说的那个设父的游戏一样，一句话里都是典故。严君玉早习惯了，也不问背后意思了，只知道洛恒的话还是很有重量的。因为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太子殿下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，但是没有回话，又看了一眼严君玉。严君玉顿时一脸乖巧，他已经抽条成了接近青年的模样，个子也赶上荣浩了，但装起乖来还是让人心软的，尤其一双眼睛努力不乱转，显得呆呆的，实在让人好气又好笑。 好吧，不过小严要听话，不能乱跑，要跟着云兰。 太子殿下难得开恩，严君玉十分惊讶。 云兰？他也去猎场吗？ 东宫摆驾， 女官跟着走有什么稀奇？只是以前我懒得去罢了。 云兰却似乎别有心思。 不知道长心堂那位去不去？ 长心堂是太子妃书房的名字。相比女官，太子妃狩猎是理所当然的事，毕竟当年就是有过先河的。据说庆德元年的时候，庆德帝狩猎，明义皇后都是陪同的，还射过一只猛虎。民间还编了北戏《观音虎》，皆知相闻。庆德帝还故意让宫中戏班演习，逗明义皇后开心。后来帝后离心又列为禁区，为此还抓了不少人。庆德帝的性格反复无常，可见一斑。太子妃的骑术精湛，严君玉也是见过的。不过萧景琰似乎并无兴趣，知道 春兽没有好猎物，不用叫他。 议事结束，已是月上中天。严君玉洗完澡，临睡前跑去司红堂，见洛恒还在看书，凑过去在旁边待了一会儿。洛恒笑起来：“ 又来当我的官。” 严君玉只是笑，也不说谢谢。洛恒见他这样子，在他头上揉了两下，严君玉也不躲，还问他：“ 明天你去不去啊？”“ 我的身份去不了，况且我也不会骑马。”“ 你不会骑马？那你也从来没有打过猎喽？” 严君玉顿时一脸遗憾，在他看来，骑马、射箭、狩猎、打仗都是非常有趣的事儿。洛恒因为身体原因无缘于这些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洛恒自己倒不介意，反而笑着问他：“ 啊，对了，我听说皇家猎场里有一种凤鸟，翅膀是红的，尾巴却是绿的，每次都成群飞舞，是不是真的？”“ 红翅膀绿尾巴，雉鸡吗？我没见过，要是见到了，打两只回来给你玩。” 洛恒笑得有点疲倦。 好啊，后天可能会下雨，小颜记得换一双不怕泥的靴子。 好。 春兽祭天的场面还是大的，用的是天子仪仗，百官都在太和殿送行，也有跟着来的，也有送到宫门就停的。早上是个大晴天，积雪未消，太子殿下穿了一身黑色胡服，虽然不是祭天的衣服，也算礼部大胆了。衣服上面暗绣龙纹，也没带重冠，可以看见发色墨黑，肤色如月，整个人英俊挺拔，像一柄出鞘的利剑。骑的马也精神，旁边东宫仪仗彩绣辉煌，在严君玉看来，比西戎人那什么神之子还神气得多。到猎场光骑马就50里，赶过去已是黄昏。严君玉骑术精湛不少，山路颠簸也不觉得辛苦。他这次把小龙旗交给了聂彪，快活得很，自己拿着豹尾枪，一会儿在萧景琰后面跟云兰说话，一会儿跑到前面去看荣浩。太子殿下看得清清楚楚，只当不知道，等到快到猎场时才叫道：“ 小严，过来。”“ 去。” 严君玉打着马屁颠屁颠过去了，他的马还是敖记那匹，跟萧景琰的比也不逊色，还故意别了一下太子殿下的马，惹得云兰在后面警告地叫：“ 啊，小严。” 人太多了，说不了什么私底下的话。严君玉也知道他一定是要问自己累不累，正用豹尾枪挑开路边的一根树枝，就听见萧景琰问道：“ 小严还记得上次吗？”“ 哪个上次？你连夜赶回来打我那次？” 严君玉记仇得很。萧景琰忍不住笑了，他笑着侧过脸来让严君玉看：“ 小严第一次跟我狩猎那次，这次小严不用追在后面偷偷看我了。” 严君玉没想到他这都记得，又想起自己当初呆头鹅一样的时候，顿时耳朵都红了，打着马一溜烟跑。其实这次狩猎还是挺好玩的，一个是云兰难得出宫，魏如也在，还有其他几个年轻皇子也跟着来看热闹的，其中就有欺负过自己的七皇子萧许。不过严君玉大人有大量，早就不记恨他了。真正让人不爽的还是那个西戎南大王忽离舍。 他跟赫连说是留在京中等待圣上对西戎朝贡的赏赐回礼，其实蒙苍走时就准备带着他走了，他却非要留下来盯着赫连。也是当时赫连跟荣浩确实有点首尾，导致他很不放心，怕赫连泄露西戎秘密。说做人质其实也是空谈的，边疆被蒙苍打成那样，庆德帝好好对待他们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当人质呢？这次狩猎本来是赫连要来看看的，狐狸舍一听立刻也要来，跟礼部一说，庆德帝连忙应允了。蒙苍在边疆耀武扬威，狐狸舍也神气得很，故意带了一整支西戎的队伍，有三五十人，据说都是西戎一等一的好猎手，有意要把东宫比下去。之前西戎和东宫就比拼过狩猎，那时候有敖季和雨嫣然在，虽然西戎也有蒙苍，却仍然不是对手。严君玉的马就是敖季那时候赢来的。现在东宫就剩个荣浩和严君玉，难怪狐狸舍想翻身。严君玉对着络腮胡蓝眼睛的西戎人一点好感也没有。狐狸舍十分傲慢，故意打马走在队伍前列，大声跟亲兵说着些别人听不懂的西戎话，像是在嘲笑大周人羸弱，尤其是对荣浩很是不善。严君玉天天听雨嫣然讲美人计，对赫连很有指望，谁知道赫连自己骑马骑得好好的，却一点也不帮腔，任由他们嘲笑荣浩。荣浩是真的惨，他本来骑术不行，最近又劳心劳力，到了围场半条命都没了，早早进了帐篷。严君玉又担心又怕打扰他休息，而且云兰也一点不管他，只在主帐里伺候太子殿下。问他，他只说 等明天就好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